乜嘢都可以解決咯。立伟， 立伟，对唔住 Daddy， 我決定離開呢個家。 你，立伟，你个眼光应该放远啲，太过于感情用事会累咗你。只要你迟入嚟一步，钱已经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 大哥系唔会喺支票上填上数目噶，因为嗰个系我身家。 系咩？ 康亨哥，喺你嘅角度睇，钱可能系万能嘅，但系由妈妈嘅角度睇，钱绝对唔系万能嘅。佢好清楚知道喺物质上，爸爸系唔会俾到佢任何享受。但系佢仍然选择咗爸爸， 我 因为佢所要嘅嘢只有喺爸爸身上先揾得到。 子培先至系康家继承人，我系妈妈嘅仔，同时亦都系爸爸嘅仔。 你唔后悔？ 多谢爹哋咁多年嘅养育之恩。搬过去。 听日系俊哥开张好日子，我系等紧你一齐嚟剪彩噶。 你走啦，爹哋寻晚喺大厅数数天光啊。 系，我要走。子培，这个家就要靠你，给你信心自己，你得的。爹地， 这么早就要走了，我这么少行李的， 我离开的时候都是带一件行李而已。 乜爹哋喺你心里边系个咁斤斤计较人？ 唔系， 又难怪你咁谂。有啲嘢，我的而且确系斤斤计较。 爹哋， 立伟，知唔知点解喺你哋咁多兄弟姊妹中，我拣咗你？ 唔知， 因为你好似你妈妈，真系好似。见到你，就好似见到你妈妈一样。我唯一可以做到，就系将对你妈妈嘅爱转移。思及嘅仔，亦即系我嘅仔， 爹哋，对唔住，对唔住，系我误会咗你，真系冇谂到，你对妈妈嘅爱系咁深。 我以为只要俾到你妈妈过舒适嘅生活，有物质上嘅享受，佢就一定会幸福。而家谂翻转头，你大哥讲得好啱，你妈妈要嘅根本就唔系呢啲，我系应该失败，仲搞到嬲你爸爸横刀夺爱。咁多年嘅心结，过咗寻晚之后，已经解开咗。立伟，我系唔应该阻止你哋兄弟姊妹团聚。你选择翻去佢哋嘅身边系啱，不过你要记住，无论你姓乜嘢，你仍然系我康雪 掉的债。遇到咩困难，你一定要同我联络，知吗？ 嗯，一定会。 佢离开呢个家，唔等于你离开医院嘅，系咪？ 我唔会令爹哋失望， 咁我就放心啦。傻仔，我小住行出呢个门口。 我食酸餸店開張， 哦，原來門冇鎖嘅。 我翻嚟啦，家姐啊，人哋催啦，啲飯煮熟未啊？ 你開飯煲睇下咪知咯，我打蚊鴨唔得閒啊。 家姐，啲嘢都擺到七七八八嘅啦，仲爭個湯啊？呢啲湯好味噶。 我不緊噶啦，你哋兩次嘅係又叫家姐，唔係又叫家姐，你家姐俾你叫到亂曬大腦。主人家唔满意啊，罪魁祸首就系你两个啊！ 又关我哋嘅事？ 咪系，我哋惊招呼唔周到咋噃？ 哇！睇下开张又咁忙啊，好事嚟噶喎，大哥！我都可以帮手噶。 睇下刘伟，嚟，企喺度唔好喐啊！ 换呢个啊！ 佢哋嫌你阻订啊！ 搞掂晒啦！ 哦，喂，剪彩预备开始啦！ 剪彩？ 做咩啊？你哋个个咁望住我做咩啊？ 冇教剪点剪彩啊！ 系吓，听讲 你有叔叔嘅失职啊！ 自振过咗，你就系罪魁祸首啊！ 诶，有啦！唉，个个一轮嘴咁啄住晒，我又要及实立位。 喂， 剪彩！ 准备好未啊？ 系一、二、三， 系啊！开餐啊！开餐！ 搞咗成招好肚饿啊！ 咁遗食， 我呢啲嘢唔系帮人煮嘅咩？ 佢哋扮嘅嘢咋，其实系欢迎你翻嚟， 系咩？ 二哥，你嘅烧鸭髀， 嗱，醒你笑啊哈，等你唔使俾人虾。 靓汤神靓哥，帮你饮咗赞顺哥。 嘿，使乜讲啊？顺哥拿手好嘢，陆续有你啊！ 嗱，今日我哋一家人齐齐整整，我哋以汤当酒，升嘅， 系升。 食专送店开张，点解唔见阮兰嘅？ 咪就系年来大嫂 唔到场，好唔俾面啫。 莫非有拗撬？ 三只嘢咁鬼鼠做咩？有当事人问我，咁我问边个？ 切，又耍太极。 你系我哋嘅叔叔嚟啊嘛，你又失职啦。你应该好清楚我哋每一个人嘅事嘅。 唔清楚噃，你哋有话我知咩？ 咁你有咩唔知噶？ 你哋嘅心事咯，诶，横掂而家有大把时间，不如逐个逐个话我知咧。 哎，厨房仲好多嘢未洗啊！ 你口疏啊，家姐我帮你。 唉、哎，都唔争在你啦，得啦。 唔系噃，我有嘢同你密针啊。 哦，系咪啊？喂，讲嚟听下。 你话。我咁嘅身世咧，有冇人偷咧？ 如果你唔系姓程，就好难讲。有我哋程家咁优良嘅血统，唔需要怀疑自己啊！ 我入过锦化院噶、 哦，乜你额头上有作主咩？ 咁追噶啦， 追咩啊？你事业先啱啱开始咋？ 切，呢头打支兴奋剂俾人，嗰头就一盆冷水泼过嚟。乜你做人咁冇立场噶？因住医死人啊！ 哇，呢把口咁臭，因住女仔见到你晕路走啊！ 点解咁恐怖？女仔见到你晕路走啊？ 梗系叔叔啦，阿婆见到佢就唔会晕路走啦。 挽下手啊，仲会跌晒床添啊！ 爷爷，大哥如果翻嚟顶啦， 唔系，我话咧系有生意上门至真， 认真系头大冇脑。你大哥如果出去送伙食，边度咁快翻嚟啊？ 听讲唔系好远啫。 喂喂喂喂喂，你三个离唔离谱啲啊？门钟响咁耐都唔开门。远兰，请问立俊喺度吗？啊，佢出咗去送伙食，就快翻嚟噶啦，请入嚟啊！佢真系好快翻嚟嘅咧，你唔等佢啊？好啊，等我同你哋介绍啊，佢就系大哥嘅女朋友远兰啊。 哦， 叔叔 系远兰姐。姐， 啊，远兰，坐啦，坐啦。 哦。我哋虽然未见过面，但大哥周不时都提起你噶，仲寄咗你哋嘅相俾我睇添，所以我对你好熟噶啦。 哈，大哥又真系几有眼光噶噃。 系啊，我哋大哥都唔差啫，不过就少减啲温柔系嘛。 喂，三只嘢啄完未啊？咁琴青人哋会惊噶。 系啊，一次生两次熟，三次就大结局噶啦。美女大嫂 系 嘛？ 咪就系、是，其实啊，使乜咁见外啊？ 我谂我都嚟走先啊。 吓、 啊？哦，大哥翻嚟咯。 喂，小妹妹，有好消息先讲啊！ 系咪好意外咧？ 惊喜多啲啊！ 你宣布咗你好消息先啦、 啊。系咁嘅，我哋今日嘅第一单生意已经好顺利嘅成为咗俊哥嘅头一单嘅长期饭票咗啦。 哇！好嘢， 立俊啊，有咗单长期饭票，你话会唔会嚟多单回心转意咧？ 恭喜你， 多谢。喂喂，乜你哋两个平时见面啊，都中意扮企鹅嘅咩吓？ 坐啦。 可唔可以陪我出去行下？ 哈，未来大嫂梗系要我哋坐定定啦。 十奇啊，冇乱讲嘢啊。 好啊，我哋出去附近公园行下。 嗯。 哈，搞边科呢？嗬，两个咁鬼客气嘅。 嗯，之前就搞分手。 分手？ 而家唔知搞乜啦。 细佬妹讲我哋分手件事啊， 未有机会，咁耐冇见，好嘛？ 好，你啊？ 而家我乜嘢都唔谂啦，净系谂住搞好档生意咯。 今日第一日开张，成绩唔错啊。 系啊，谂住咧第一日会食白果嘅添，又咁好彩俾到单长期饭票， 梗系要张菜单吸引人啦。 是啩，我哋送到去咧，佢哋即刻打开嚟试味啦。吓、啊，系咧，你又点会知道我今日开张嘅？ 你啲传单传到咁远，连我屋企都收到啊！ 系咩？啊，估唔到立奇会帮我派到咁远。你爹哋妈咪好嘛？ 好。今日除咗嚟恭喜你。仲想话俾你知，我要结婚啊！ 恭喜你喎！冇谂到咁快听到你嘅喜讯， 我自己都冇谂到会嫁到咁远。 吓、 啊！缘分嘅嘢真系好难讲啊！嗬。 系啊。 我后日上机噶啦，唔知几时会再翻嚟。有机会翻嚟，一定要揾你。 嗯，到时睇怕你都一抽二冷噶啦。你千祈唔好走样，争太远，我以为你系白撞啊。 你都系啊，做熟食嘅通常都肥尸大只嘅，时温中意黏菜食啊嘛。 咁我哋两个都要争气啦。 细佬妹相处得愉快吗？ 几好。嘉善呢已经离开个男人啦，立奇都重新做人啦。嘉文呢明年读大学，连唯一最幸福嘅立伟都肯放弃一切搬翻嚟住， 咁咪好咯。夜啦，我要走啦。 我送你啊。 送我去到车站得噶啦。 嗯。 点解大哥仲未翻嘅咧？ 系或者好似叔叔话斋玩回心转意啩？咁玩完回心转意，咁落嚟梗系卿卿我依依不舍噶啦。 你系咪真系咁有经验啊？吓，你平时见到小丽嗰阵啊，怕丑到啊头耷耷噶噃。 咩头耷耷啫？呢啲叫做礼貌。因为枉你系大学生，咁简单嘅常识都唔识啊！ 哼，佢哋会唔会再分手啊？大哥会好伤嘅。 本来都已经分咗手㗎啦，使咩再还分手啫、啊、你咪咁杞人忧天啦。 係定啲嚟啦，大哥之前都冇事，而家更加唔会有事嘅。 唔係啦，我都出去搵下佢。 你知佢喺边咩？ 佢头先唔係话去公园行下嘅。 哦，就会咁紧张。 家姐爷妈妈一个人出去呀，会唔会有事呢？ 咦，乜都走咗啦。 唉，你呢头话冲凉，佢嗰头就走咗咯。 哦，咁家善呢？ 出去搵大哥咯。 爷妈妈出去找大哥，为什么你们不陪他啊？ 是啊，公园来这里这么近，不会有事吧？ 去找他们。 啊， 哦，都会这么紧张的。 大哥，大哥，你怎么坐在地上啊？啱啊， 嘉善，陪我饮酒，饮醉佢。 大哥，发生咩事啫？你唔好再饮啦， 好痛苦，三年啫嘛，佢真系唔等我，佢要结婚啊，你知唔知啊？我系咪真系咁差？我咪真系咁冇用，咁得人中意？ 唔系啊，唔系啊，大哥， 唔好呃我，冇人肯同佢结婚，冇人中意我。 我